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亲爱的，总有些事没办法讲，要真心的感觉有一点难。来自宇宙没让人的苦恼，一想起到底我真的老，我真不太大的做到目标，自己完成他的喜好。而我寂寞的外表，像当寂寞的发条，但他的感觉笑。他的睫毛弯的嘴角，不一定会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竟然先对我示好。他的睫毛弯的嘴角，有眼神对我发烫，我只不敢他的微笑，当你幸福的味道。有些日子没办法走，把错心的感觉有一点糟，来的不够为爱人的烦恼，一想走到底我全都要，恋爱的方式无法麻痹的糟，也没有规则可以聚焦。 Battle 的缘分更不能高，喜欢的只剩下自己挑， 讨厌的情绪到外面，我是不是只有睡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同样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只是没有如果。 那年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泪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天生歌姬 Aline 黄丽玲，凭借着她那种醇厚温暖的声音，强劲震撼的爆发力，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绽放出了一个璀璨的光芒，让这个来自于宝岛的女歌手走进了内地歌迷的心里。她诠释歌手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体己的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耳边安慰。 习惯沉默，朋友了解我，就说一些别的。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终于我看透，你突兀的角落，不闪躲。爱我怎么会懂我，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没兑现过承诺，假的才能挽留，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 张惠妹包妹张惠春亮相某歌唱比赛之后呢，久未露面的张惠春被指身材明显发福，连导师大英都差点没有认出来，而姐姐张惠妹的胖呢又被搬到了台面，更有网友调侃到基因好强大，一胖胖一窝。然而转念想想，阿妹又何曾靠脸蛋和身材吃过饭呢？其实阿妹身上可以探索到的话题呢远比胖要多得多。那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了不起。 我要忘了你不容易，

是活人。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大错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带着你我们尽头一喝酒品？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震动你立刻选择我。 像一个百万万事实现的 Everyone love 只是独自那个 I'm a miracle in one step Everyone back don't see you come on Keep up our room or up all jump in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stitches do this dance 周俊伟、范晓萱，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娱乐圈当中最般配的明星情侣，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想想对他们的分手呢，仍然是觉得有遗憾的。两个热爱音乐的人，才子才女，应该会是幸福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别人都在传，来自周俊伟的，和他们的甜蜜当年有关。 在人群背后，你握我的手，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看着你掉泪，看着你喜悲，我真的在乎你的一切，我愿意挑战最难度的爱，约定好我们永远诚实对待。别人都在算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等到你欢喜，缘分从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想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让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的爱。昨天好珍惜今天，却说好不必承诺明天，如果忽然间谁没了感觉，也答应彼此一定不能欺骗。别人都在算我是你的宝，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等到你欢喜，缘分从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别人都在想你对我的好，或许只是一束短暂烟火，让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的爱。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等到

者享受私人音响。 自谈过恋爱，最后还在等待，有一个男生总是说他睡不着，我劝他去看医生买些安眠药，还有一个说他寂寞希望生活人啊，他应该去找一个小花猫来拥抱。有一个男生说欣赏我的活泼，可是我流泪他就会手足无措，还有一个说他想一生一世照顾我，我怀疑他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我会三次一觉得太糟糕，对着开水一百年吧，我胃口不好还是他们没有味道，我讨厌开水别人受不了白面包。 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俞灏明的处子作，也是其烧伤八百天之后的复出之作，名字叫做其实我还好，2012年12月31号在湖南卫视的跨年狂欢夜上面首次演出，2013年1月4号正式发行。 如果痛是一种形容，我也会倔强到最终，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怕什么有我陪你疯，平凡的苦衷说爱说痛都太笼统，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就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如果还是一种怂恿，我也不肯选择被动，如果有所谓的太贫穷，不过是不敢再做梦。

方记忆并不是很多，无非就是小的时候呢迷恋电视剧的时候记下来的几首主题曲，不了情，我爱上你给的痛，还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慢火车。你的名字常常被提起，而不知道你的模样。闭上眼，时间的列车就在你耳边的驶过，让自己在外放的歌声当中得到了解，得到原谅，得到安慰。来听到慢火车。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慢火车也能跨上山顶端。如果一路也会下雨，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如果一路也会细雨，风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而你的笑容让心酸变勇敢，不害怕困难。慢火车，火车慢，爱就像一次高高的山，要想爬过要有耐心，不简单，只有有你真心的相伴。 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嫁给我》。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拜拜。 小星星亮晶晶，闪在你的眼睛里，从此走进我的心，呼风又唤雨，我愿意，好愿意，双手奉上我自己，翻山越岭找到你，再也不离去。爱是我，爱是你，爱是肯定句，我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日出日落，日夜白昼，时时刻刻永存。